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来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金浩。节目的参与方式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那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呢，说说小时候的事儿哈。小时候基本上就是大家我觉得最爱干的一件事儿，就是玩儿，小时候玩过的一些游戏，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平台 YGTP986。首先分享天气，那今天呢白天是阴天啊，见多云有雷阵雨，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是28度，湿度65%。夜间阴，东部地区呢有雷阵雨转多云，东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温度是22度，湿度90%，尾号限行4和9。也提示大家今天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这个注意安全，带上雨伞哈。对，其实一说到小时候玩过的游戏哈，可能好多小朋友，不是小朋友啊，好多人想到小时候第一个玩的游戏，可能比如男孩玩什么丢沙包啊，这个打骑马打仗啊，还有女孩玩的什么跳皮筋啊，跳个房子啊，哎，为什么女孩都跟跳有关呢？哎，总之就是说说小时候玩的一些游戏啊，或者其实我说小时候玩的游戏不仅仅是像现在孩子玩的像什么电子游戏啊，什么这疯狂的小女啊，人家现在好像玩王者荣耀啊，还有这个什么人家玩的现在这实在说不出来电子游戏了哈。可能玩的比如说，我记得小时候可能对于我们来说，那时候小时候有个瓶子盖就能玩一下午，还真别笑，瓶子盖比如说像咱们现在也经常喝的北冰洋汽水那瓶子盖哈，拿大锤子给它砸扁了，就是自己的一个玩具，它到底好玩在哪儿自己不知道，但是呢装揣一兜那个瓶子盖就是一种游戏了。好吧，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关于小时候玩过的游戏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好，首先呢还是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来看看这个，有网友就说了啊，冰块加上食盐能做出绿色空调，这是真的吗？记者呢也是将这个食盐倒在冰块上，冰块的温度瞬间下降了21度啊，加上这个风扇的加持，室内的温度也下降了11度。原来呢，食盐使冰块熔点变得更低，融化需要吸收更多的热量，不插电降温法。再说一遍，是冰块加上食盐能做出绿色空调。对，其实我觉得早年间好像大家都用冰块来降温，但是那时候好像不往上撒食盐嘛。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来看看老人呢对停车礼让的车主脱帽鞠躬啊，说了也因为这个说谢谢会听不到嘛。近日呢是这事儿发生在福建，我相信这个小视频也是在网上疯传，很多人都看到了。一个老人呢过斑马线的时候呢，这个向礼让的车辆啊，这车主脱帽鞠躬的视频呢走红网络了。当事人这个老人呢也是88岁啊，离退休的干部，他也说到了，说这个车停下的时候让他特别的感动，说谢谢呢怕听不到啊，所以呢就脱帽鞠躬，这样呢内心也是比较平衡的。对，在节目当中无数次跟大家分享过，其实在无论是在公共交通这个上面啊，给老人让座，还是说在这个马路上礼让行人礼让老人，都是一种真的让老人特别感动的一件事儿啊。当然了，老人的举动也是让我们心里暖暖的。我们再看一件这个关于幼儿园的是儿入学啊，入学刚入学啊，四个爸爸是忍受不了班级里边的微信群了。这个忍受不了啊，这个是怎么忍受不了，咱先看看啊。2014年的时候，孩子入学了啊。南京的这个一个这个人呢，也是加入了好多这个好多家这学校的微信群，每天那几十条无用的信息让这位爸爸是特别的头疼。于是他就联合了几位爸爸一起创业啊，真让人想不到啊！这做了一个家校沟通的 app。那老师呢，在 app 内容之后发上内容之后呢，这个家长是否阅读会及时反馈给老师。若家长呢超过30分钟未阅读，系统会自动发短信到家长的手机上。目前呢，他们的这个获得了数千万这个融资了。这只是因为自己头疼啊，这个开始。其实我们一般用的方法都是把这群给屏蔽了嘛。 好，继续来关注一件让人暖心的事儿哈。天安门广场呢，一个执勤的武警呢，将岗亭的岗伞让给了群众避雨，自己冒雨站岗。突如其来的大雨当中呢，天安门广场国旗这个国旗区的西南角啊，一柄深绿色哨卫岗伞外，一名武警的哨兵呢是在雨中笔直的矗立着，身后伞下挤满来自天南海北的这各路的游客，他就是武警北京总队天安门警卫支队三中队的战士啊，今年的19岁。说起这张照片呢，他是也是开始挠挠头，有点腼腆的笑了，说这是太正常的小事了，小事藏大呀，为优秀的咱们武警战士们点赞。对，我觉得其实去天安门广场，第一个感受天安门广场给我们带来那种壮观的景象，第二个其实好多朋友就是为了和这些武警战士们一起自个拍合合影，但是也提示大家，人家是在执行公务的时候，咱们最好别影响到人家这个站岗哈。这些武警战士去，刚才说到一个细节，就是说挠头有点腼腆的笑了，其实我会发现在他们站岗的时候，哎呀，一脸严肃啊，威严，让人感觉哎呦特别值得敬佩，但是下来之后你会觉得他挠头腼腆的时候也有特别的可爱。再来看一件暖心的事儿，女子突然的晕厥了，公交车变救护车。那在这事发生的江苏的扬州啊，一辆公交车上，一名女乘客呢突然的晕倒了，倒地抽搐不省人事，情急之下呢，公交司机刘师傅呢也是打开双跳灯开车呢直奔最近的医院，由于抢救及时，乘客逐渐的恢复意识，满满的正能量。哎啊，说完了正能量，咱们再来看看该看看熊孩子了啊。8岁的男孩啊，就其实人家干的是好事儿啊，倒垃圾嘛，对吧？哎，这个首先来说点前提啊，前提呢是这个父母啊，这个嫌钱包带在身上不太方便，因此呢将钱包和衣服呢混在一起装在一个袋子里。哎，就在这时候，8岁的儿子出门丢垃圾了啊，顺手以为这是废品，顺手就带着给带出这个小区，扔进垃圾车里边。父母也说了，说这钱包里不仅仅有10张银行卡，10几张大额购物卡、票据等物品，总价值不多，也就80多万元嘛。但是啊，幸好找回来了。哎，所以提示这些就是经常把这什么人家说这人家就是一小钱包啊，人家什么10几张银行卡、10几张大额购物卡、票据等，这些对于我们来说宝贵物件，对于您来说就随便塞过一地儿的人啊，您还是买一个这个保险箱比较保险吧，横不能孩子把保险箱当这废品给抱出去吧。我们继续来关注，来看看大一的男生早上醒来之后呢，脖子哎呦动不了了，上医院一检查被惊呆了，怎么回事呢？19岁的小王呢是个典型的手机控，放下之后呢，除了睡觉之外呢，他几乎无时不刻的玩手机，游戏啊，就刷微博，看这看那的，还常常玩到凌晨1、2点钟。有一天他醒来之后呢，脖子突然间动不了了，去医院检查，拍完片子之后发现了。哎呀，就连多年经验的这医生也被吓了一跳。小王的颈椎片子呢，完全是不像他这个年纪应有的啊，起码呢比他实际年龄最少要老上15岁，他的生理弧度呢已经变直了，看上去呢就像一把尺子一样，同时呢他还出现了骨质增生。对，其实这还不好意思说，我相信其实现在听节目的好多朋友颈椎也有问题，包括我在内，颈椎也不太好。而且我记得当时找这个医院的这个医生啊，帮忙这治疗的时候，医生呢有一句玩笑话，当然也体现出现在的一种社会现状。医生说：“嗨，现在啊，你说你要来医院之后，你要没个颈椎病，没个腰间盘突出，我不好意思跟你打招呼。”确实，现在您想，从家里边出来之后，上自己的小轿车了，哎，那个坐姿甭提多舒服了。 啊，出来之后来到甭管是办公室您的办公间办公区域啊，这坐在自己那个小沙发椅上又甭提多舒服。中午还在窝在那儿，窝在哪儿注意啊，窝在哪儿，这这脚可能还得搭在什么地方睡一午觉，甭提多舒服了。哎，晚上回家之后沙发这甭提多舒服了，晚上那软床那软枕头甭提多舒服了。您想在这种甭提多舒服的情况下，您的脖子它受得了吗？提示大家多运动吧。哎，刚才呢咱们说到今天互动话题呢是说说这个小时候玩过的游戏啊，我相信现在呢很多朋友也会这个玩着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啊爸爸妈妈啊迷上抓娃娃了，哎这项呢童年的线下游戏呢突然间又红了啊，全国的这娃娃机呢也是达到200万台，这次上瘾呢可不仅仅是年轻人了啊。常以一个月花不掉500块钱为荣的这个爸爸啊，舍不得买这个昂贵化妆品，不把衣服穿破就一直放在衣柜里的妈妈啊，居然也迷上这个抓娃娃机了啊，花费了10000多。哎，所以说一说到玩儿，可能没有节制的不仅仅是我们孩子，不仅仅是我们小时候，现在大人也开始没有节制的玩游戏了。没错，今天和大家一块儿来分享互动话题：小时候玩过的游戏。到底是什么呢？有什么好玩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一起来休息一下，听首歌，来自嘎啦乐队的《北戴河之歌》。 Yeah. 这是来自嘎啦乐队的一首《北戴河之歌》啊。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说说吧，小的时候玩过的游戏都哪些呢？啊，好多朋友已经发来互动了，说到这个小时候啊玩过一些游戏，但是这我看到的好像都是一些像那些红白机啊，游戏机上面的游戏。H A 他说了，说这个像《雪人兄弟》啊，《忍者神龟》啊，《魂斗罗》呀，对，这是当时玩的那些这个电子游戏啊。那时候其实已经，我这当时的这个大家已经觉得非常先进了，非常厉害了啊。虽然这个还特别巧，前有大概几个月时间吧，就是朋友为了这个怀旧嘛啊，为复古买了一台这个红白机，在家里插上电之后发现，哎呀，当时是怎么能忍受一个小方格一个小方格的画面的？哎，但是当你玩起来之后，你会发现第一个就是现在的这个智商远没有小时候聪明了，因为一看到一些选项，哎，小时候是怎么蒙对这些英文，这怎么进去，怎么开始游戏的，还有就是当时这个操作那么娴熟是怎么做到的呢？啊，包括刚才说到，他说到是雪人兄弟，还有什么忍者神龟、魂斗罗，我印象比较深刻像什么赤色要塞、冒险岛、影子传说。好的，还有瘦了30斤的小傻瓜，他说了，跳皮筋儿，这是小时候常玩的。说到跳皮筋儿，其实让我想到的不仅仅是跳皮筋儿，让我想到了酸奶。为什么会说到跳皮筋儿，想到这个瓷瓶酸奶哈？我觉得当时那时候喝这个瓷瓶酸奶，其实也是咱们小时候的一种回忆了。虽然现在一些景区什么小这个，还有包括小超市已经都有了哈瓷瓶酸奶，但是呢。就是那个时候喝的感觉和现在完全不一样。这就刚是为什么说跳皮筋儿？说跳皮筋儿，首先第一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想法。第一个，先把这个上边这个那根小皮筋儿，得给它套下来，收着藏着啊。女孩可能就是绑在一块儿啊，可能那么几十根这种小的那红色的皮筋儿套在一起，然后呢跟小伙伴们一起跳皮筋儿。男孩一般都是拿这个作为弹蹦子啊，弹弓子。蹦点什么灯泡啊，小时候确实啊，哎，对，说到那酸奶，其实我觉得，哎呀，不得不多说两句，现在这个瓷瓶酸奶和小时候还真不是一个味儿。那时候酸奶是酸度特别高啊，特别酸，一喝喝，哎呀，那清爽啊，透亮那感觉，现在喝起越来越甜了，感觉有没有这个感觉啊？而且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小的时候那瓷罐酸奶上面写的什么字儿？现在写的蜂蜜酸奶。哎，再来看看徐直也说了，说跟小伙伴们一起捉迷藏，然后这数好数之后，我们就回家吃饭了。这个一般都是大孩欺负小孩的时候啊，大孩子一般都是，哎，那个你小你藏吧，啊，甭管是在家还是在胡同里边，这孩子只要一藏好了之后，好，我们开始找了啊。然后其实大孩子们就该吃饭吃饭，该玩自己玩自己了。一会儿这小孩也自己挥不出溜达出来了，啊，怎么就那么坏呢？这个空城九梦少年他也说了，说对，说这个捉迷藏的时候确实啊，就是经常会躲在哪儿就睡着了啊，直到自己饿醒了才会出来。嗯，还有那个我已成年也说到是捉迷藏了，他说都一样啊，有几个人商量好了，藏的时候都回家啊，剩一个人在那里自己凌乱了。对，就是这样。哎，为什么每个地方都会有这么一个凌乱的人呢？被凌乱。还有这个仙女，她说扔沙包啊，丢沙包，这个我觉得一直玩的好像初中吧，差不多啊。哎，这个蔡花花说的啊，放鞭炮啊，这什么都可以炸啊，具体您炸的是什么就不说了。最后说一个天女散花啊，炸的是一个啊。再来看看其他朋友啊，像这个说老鹰捉小鸡的，这些都好像是幼儿园左右玩老鹰捉小鸡，小学也会玩啊。彭于晏的可爱他说了啊，像什么这个弹弹珠啊，还有跳格子、捉迷藏、真心话大冒险、贴膏药，这个是怎么玩的？反正弹弹珠这个是有啊，那弹球嘛，对吧？基本上这个小孩们那时候都有一个小塑料袋，那是自己宝贝啊。一个我觉得那时候宝贝，羊人啊， 还有这个方宝，还有就是这个弹球啊，这手中的几样宝，这是必不可少的。出去哎，跟谁说话都有面子拿着这些。而且那时候我觉得好像包括弹球啊、洋人啊，还有包括这个方宝，都有那么几个就是限量版的，就跟现在奢侈品是一样的。虽然上面不画什么 logo 吧，但是呢，比如说像弹球，我不知道大家这跟我玩的不一样不一样，有那个反光的，哎呦，个又大又圆，反光，哎，上面就感觉跟镜面一样，特别干净。那个、对于我们来说，那就是哎呀，一个弹球顶其他普通的十多个、二十个弹球啊。包括那洋人，什么什么是纪念版的，什么什么这买不着，咱们这边我这是从哪儿买回来的啊，这都是这奢侈品。哎，看来我们奢侈品教育从那时候就开始了。好的，那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说说小时候玩过的游戏都有什么，不仅仅是游戏啊，刚才说到了有很多小时候玩过的东西，都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的，一起来听首歌曲休息一下。那歌曲过后呢，是我们的中间广告时段，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聊了。一起来听歌，来自哪吒乐队的《闹海》。 抽你的筋，看你还害人不？ 音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我是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 986。 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无语不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啦。 没错，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就是《无语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金浩。节目的参与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互动起来。今天来聊的话题，说说小时候玩过的游戏是什么呢？上半时段呢，从那个无论是从那个电子游戏，线下的真实游戏。都已经跟大家说过了啊，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说自己小时候玩的。对，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就是80后这一代来说吧，有很多东西，有很多职业吧，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包括就是之前我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就是公交车的售票员。小的时候基本上啊，跟这个老师一汇报，老师说你梦想是什么呀？老师我想当科学家，老师我想当军人，我想当一名人民教师，我想当警察啊。很多朋友其实心里边真正想当的是售票员。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觉得就是因为整个就在坐公交啊，尤其那种大公共，当时那种大公共汽车一上去之后，那种震撼那种场景真的会把人吸引了。哎，这就首先是你看这车虽然不是人售票员开的，但整个这车厢啊，所有的东西全是人家售票员管，当时就哎这一样就足够吸引小朋友们，更何况有好多样。对，尤其是我记得当时小的时候，就其实到底你到哪儿了谁都不知道，只能是看站牌。当时这个看这个著名建筑或者这个站牌啊，因为一般的北京这个售票员都是这样的啊，哎这边走这边走，就是这边走，快点走走啊，当时两个过去吧，说什么他自己可能都不知道啊，但是就是这种风格，他其实最吸引人的就是说他能整个管理整个车厢，来那边往里走啊，那怎么怎么样，那边有大座啊，这给孩子让个座啊，哎，这种第一个管理方式，第二个呢，当时手里边什么票夹子呀，哎，这画票那个红蓝铅笔啊，哎，包括那个自己那个小钱夹子呀，那个啊都特别，尤其对，其实最吸引孩子的是那个。开一下那个门，哎呦，我觉得太好玩了。为什么讲这个？是因为我记得就小时候玩的最开心的，就是开公交车了。然后呢，有这个街里街坊最好看那个小姑娘给你做这个卖票员，哎呀，然后那个一般那小女孩都会做这个售票员嘛。然后拿一个家里边的红蓝铅笔，撕点小纸条，一张一张的画票。然后呢，其他这个没有什么角色的，当然就是坐乘客上下车的啊。还得演一演，我演的是一个老爷爷，我演的是一抱孩子等等。小时候玩的就是这么开心，就是这么单纯简单。好吧，今天的话题就是一起来说说小时候玩过的游戏都有什么。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一起聊起来。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下半时段的资讯。我们来看看早起床的人更瘦。说完这，好多朋友如果这个时间啊，这个现在8:35还在床上躺着的朋友，赶紧就坐起来吧。早起床的人更瘦哈。来看看，这是一项英国的啊一项研究发现了，与起床较迟的人相比，早起者更苗条、更快乐，也更健康。知道为什么选择早间节目了吧？每天都需要早起啊，太晚睡觉呢，就是会降低睡眠质量。即便早上起床稍迟，总体的睡眠质量也会很差。我相信其实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感觉，对吧？就是睡觉的时候，如果你比如同样8个小时，从10点开始睡，睡到第二天早上起，你感觉哎呦神清气爽。但是你要是夜里3点再睡8个小时起来之后，哎呦真的很难受，是吧？而且呢，夜猫子也更容易错过早餐啊，导致啊饥一顿饱一顿的暴饮暴食，就更容易造成肥胖了。所以说，我瘦我先起。同样是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生气1小时等于熬夜6小时。看看，爱生气的人啊，都是跟自己过意不去啊。心理学家呢，也是通过病例分析发现了，生气1个小时造成体力与精神的消耗，相当于加班6个小时。哎哎，怎么没有加班费呢？人的负面情绪呢，也是得不到释放啊，会导致像血压升高啊，肠胃紊乱，免疫力下降，引起皮肤弹性下降，色素沉淀，甚至诱发疾病。哎，所以因此这个生气生闷气是对自己施加酷刑，是对自己加班啊，是要求自己加班的一种行为，别生气啦。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啊。说出这条，很多单身的朋友肯定要生气了，因为真的太浪漫了啊。江西师范大学的一对新人呢，回到母校举行婚礼了。两位新人呢，在强大的婚车队的助阵下呢，啊，骑着小黄车啊，载着新娘绕学校健康小道一圈。据了解呢，毕业前两个人就在一起了，经过几年的爱情长跑，终于的在人家的母校结婚了。哎呀，送上祝福吧，太幸福了。再来看看这个关于这个小狗狗的故事啊。这河南的一个事儿啊，一名狗主人呢，哎，为了能自己非常快乐哈哈愉快的撸串吃烧烤，就将自己家的哈士奇关进了附近的自助银行内了。哎，想想都觉得可怜，最起码也给人扔个串，给我搁瓶啤酒吧。哈士奇呢也是乱嚎乱撞啊，多次呢也是我要报警啊，就因此触发了银行的报警器。这狗也说了，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狗狗了啊？背着我吃香喝辣也就算了啊，这还把我关在这里啊。希望真的各位这个养狗人士、养宠物的人士啊，真的能管好自己的宠物。这管好不仅仅是把它放在那儿，关好啊，是管理好。继续来关注啊，有人把这个自己的爱犬放在银行的，还有自己把自己家娃啊给落下的，宝宝心里苦啊，这个。一个男孩啊，趁着父母在这个服务区加油的时候下车上厕所，结果呢，这个小车加完油之后直接就开走了啊。小孩赶紧追着这个小车跑，后来呢，父母开出了10公里啊，请听好，10公里之后啊，才发现车上原来少了一个人。哎呀，网友说了，亲爸亲妈啊。确实，之前在我不知道在节目当中分享没分享这么经典的一个故事了啊，就是，男性看娃嘛，对吧？爸爸看娃嘛，我就是这是家里边一个有孩子的一个朋友说的啊，就是说这个还一个男士，这个孩子爸爸接娃去，骑个自行车啊，到这儿面前，哎，我上车吧，啊，上车完之后往家蹬，骑到家之后呢，发现哎孩子没在车，哦，下车自己上楼了。回到家之后一看，哎，家里边也没有，赶紧着急了，赶紧又原道骑回，一路找，自己在回忆，确实上车了。到学校之后发现，哎，孩子怎么被老师接走了？怎么回事呢？其实特别有意思，就是因为啊，孩子在上车的过程当中呢，听见旁边一个老奶奶跟自己小孙子说，哎，这个没拿水壶啊，赶紧丢三落四的，赶紧回去拿水壶。哎，就这么一句话提示他了，提示这个小男孩了，自己也没拿水壶，赶紧也没跟自己爸爸说，赶紧跑回去拿水壶了。 怎想遇到一个马虎的爸爸啊，也没看自己孩子是不是上车了，一路往家就蹬啊，哎呀，觉得很吃力，我得赶紧到家啊。到家发现孩子没在，没在您说还不找找吗？不行啊，估计是自己上楼了啊。虽然说这个故事很有意思，但真的提示各位家长一定要细心一点，耐心一点。哎，我们继续来关注。那之前的节目呢，跟大家分享过说这共享马扎哈，什么共享健身器材，现在共享东西越来越多了啊，甚至好像共享宝马也说过了，还有共享什么共享猫咪，对，那天说了共享猫咪。再看看又一个共享出现了，成都高校开放了41间共享宿舍，入住者18天花425元。成都一家高校呢，拿出41间闲置的宿舍呢，也是在暑期呢对外开放了啊，开放命名为共享宿舍。同时呢，也是加大管理力度，确保学生们的安全。第一个入住共享宿舍的呢，小宋啊，在成都呢住了18天，第一天免费啊，以后的每天是25元。在成都实习期间呢，他的住宿费是花费了425元。刚刚和大家说过这个早起床的人更瘦啊，早起床更瘦啊。再来看看同样是跟睡眠有关的，缺觉让人变傻啊，还不赶快去睡觉。晚上不想睡，早上不想起，越来越多的人啊用透支睡眠的方式填补了白天不够用的时间。最新一期的神经科学学报研究发现了，长期缺觉会使大脑的这个清理机制过度的反应，蚕食脑细胞啊，增加啊患阿尔茨海默症的风险。所以赶紧的晚上踏踏实实睡觉，早上早早的起床吧。再来看一件事儿啊，这事儿呢其实是有点争议的，怎么回事呢啊，骑车忘拔钥匙了。这事儿你说也算常见吧，就有时候这个粗心大意啊，这忘拔钥匙也正常，到家发现了再下来再拔不就行了吗？哎，不是啊，镇江啊，江某喝完酒之后呢，就是将这个车停在朋友家了。哎，见这钥匙未拔呢，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资格证的这个王某啊，这个擅自开走了这辆车啊，不料与这个电动自行车相撞了，致这个人受伤，车辆受损。近日呢，法院也判决了这个忘拔钥匙的王某赔付2.5万元啊，王某就是对方啊，开车的这个对方2.5万元，车主蒋某啊赔付7000元。好的，今天和大家一块儿分享互动话题，说说小时候玩过的游戏都有什么呢？这个游戏不仅仅体现在什么电子游戏方面，什么游戏都算啊！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一起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来自新裤子乐队的《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 我最爱去的唱片店，昨天是他的最后一天，曾经让我陶醉的碎片全都散落在街边。我最爱去的书店，他也没撑过这个夏天，回忆文字流淌着怀念，可是已没什么好怀念。可是你曾经的那些梦都已变得模糊看不见，那些为了理想的战斗也不过为了钱。可是我最恨的那个人，他始终没死在我面前，还没年轻就变得 去的唱片店，昨天是他的最后一天，曾经让我陶醉的随便全都散落在街边。我最爱去的书店，他也没撑过这个夏天，回忆文字流淌着怀念，已不能怀念。我不要再失败孤独中死去，我不要一直活在地下里，无知的恋剧，匆匆的蚂蚁，没有文化的人不相信。我不要再失败孤独中死去，我不要一直活在地下里，无知的恋剧，匆匆的蚂蚁，没有文化的人不相信。 这是来自新裤子乐队的一首《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一点都不伤心。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吧，说说这个小时候啊，曾经自己爱玩过的游戏。这游戏呢，不仅仅刚才说了，不仅仅是说我们平时玩的什么电子游戏啊，有一部分呢，可能它是小时候就是啊，就小朋友们一块玩嘛，对吧？过家家什么的。对吧，一起过家家啊。五年他说了，说过家家我当妈妈，喜欢的男孩当爸爸。哎，咱俩不会认识吧？对，基本上那时候都会过过家家啊什么的，然后抱个孩子，喂什么饭啊，还有一个做饭一个看孩子。哎呀，这么小就这么成熟呢。还有这个空城九梦少年他说啊，主持人你不会有娃娃亲吧啊。来看看那个南红霞他说了，说我小时候啊会去捉鱼，春天放风筝，秋天去捡蘑菇啊，还会去河里游泳啊，捉蚂蚱啊，好玩的太多了啊。就是说现在孩子也是现在的小孩一天抱着个平板电脑手机啊电视机没什么意思，快乐的角度不一样吧。确实那个时候给我们的感觉真的很快乐，因为每天和大自然接触嘛，就一个刚才他说的什么东西，我就少了一个特别有代表性的，然后捉完鱼之后捉蜻蜓，什么叫大脑啊，什么红辣椒啊啊，那时候的就自己我到现在我也其实也不知道那个名字，那个蜻蜓的名字到底是真的人家就这么叫，还是自己给叫出来的。反正听那个小辣椒啊大脑啊什么这些好像不像是一个学名啊。对，捉蜻蜓其实有好多，这个捉蜻蜓的故事也特别有意思啊。比如说那个时候好像没有买的抄子，都是自己拿铁丝围一个啊，绑一个之后呢，上面有这是其实绑什么都有。我那时候比如说绑那个，我记得是纱窗那个布，就像类似那种布似的有，还有就是家里边屉布啊也有，等等不一样。 对，用那个来勺蜻蜓。还有一种方式，我不记得是不是这样了，就是说因为这个动物也是异性相吸嘛，就是把一只这个哎雌性蜻蜓绑在上面之后，哎会吸引公蜻蜓来，是不是这样？哎，还有这个好多人小时候也玩过啊。冰奥冰儿他说了，我记得小时候啊，我堆一小土堆儿啊，中间插个雪橇棍儿，不是雪橇棍儿，是雪糕棍儿啊。然后呢，几个人用手来扒这土，哎，就扒这土，扒土越多的时候，就是谁扒完土之后，这个棍儿倒了，就算输了啊。对，这游戏好像有一个特别文雅的名字，叫尿炕。就是说，当时孩子们玩嘛，就觉得好像谁如果输了之后，晚上一定会尿炕啊。对，特别坏的孩子，就比如大点还有经验的，就会一下从底下搂好多。基本上你再碰的时候啊，就尤其我觉得其实最关键最好玩，就最后那几下，一人拿小指一往下稍微划一点沙子，就算用弄完了。反正最后总会有一个人胆大的把这个棍儿给弄倒了，就算输了，就算尿炕。这个还有一位高手，玩牌的高手啊 ，PU 他说，自己跟自己斗地主啊，自己玩三家啊，这一看就年纪不太大哈、啊。还有像丢手绢的啊，丢手绢什么丢手绢啊，丢手绢什么丢在你的后边啊，跳皮筋的、泡泡糖、跳格子，还有这个踢毽子的啊。再来看看那个小阿华，他说了，说这个小时候哈、啊。家里边经济条件不是特别好，童年几乎是没有什么玩具的啊，玩的最多的就是玩泥巴，那时候还特别开心，感觉全世界都是开心的啊。现在想想真挺好玩的。对，确实那时候好像大家玩的都差不多，像这朋友我觉得其实总结的还算比较哎比较多啊。你看看这不妙，他说了单脚抓人啊，什么三个字儿，哎对，三个字儿，有木头人和三个字儿好像差不多啊，说个三个字儿什么就解开还是就定上啊，定上就定上定住了啊，与一个人抓，其他人三个字嘛啊，还不能说重复的。还有这个弹玻璃球的啊，跳飞机是什么玩意儿啊，还有折这东南西北的，对，哎，东南西北里边写着各种各样的话语啊，什么这个你是什么东西啊，什么那个好像跟有点这种这个算卦的意思，那小时候哈、啊、还有小青蛙赛车，还可以这个套哎对。套在手指头上那个小爪子，以前我记得除了书包之外呢，好多朋友会拎一个小袋儿、小布兜，然后去上学，这里边装的大部分都是自己的玩具了。这段流行什么？比如说流行折东南西北，哈，一兜子东南西北，流行这玩这个小洋人洋画啊，一兜子洋人洋画，玩这弹球一兜子弹球，玩这个小爪子一兜子小爪子啊，对，这都是我们装玩具的用的啊。其实这个装玩具的为什么要手提着呢？方便随时拿出来玩，不像书包那书只有到学校才会看。对，想想还有这个不妙，他也说了，说想想当年在学校什么公园啊，这些地方啊，在所有大人目光下疯跑啊，还有买来一个小玩具竹蜻蜓，哎呦，可以和同学们玩的昏天黑地的，拿个小棍子就以为自己是武侠当中的这个英雄了啊。没错，就是这样。其实跟大家聊了很多就小时候的事啊，想起了真的特别开心，就是小时候在这个小伙伴们周围啊，自己想各种各样的方式，其实好多时候连个什么正经的玩具都没有，但玩得特开心。我觉得其实好多人都说了，说现在变了啊，这个你们这个什么玩的这些 iPad 什么什么的这个电子的东西不好玩了。其实我倒觉得是心态。如果现在给现在的孩子们创造当时那种氛围，他们依然有那种心态，依然会开心。所以我觉得，无论到什么时候，保持一个开心、快乐、纯真的这种心态。这种心情那才是最好的。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能够开心快乐，能够像小时候那么纯真可爱。好吧，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朋友们，最后来听一首歌，来自金志文的《远走高飞》。 我一路看过千山和万水，我。 边那个蔷薇，关掉了手机，管他谁是谁，不要去理会是是与非非，天亮走到天世界有多美，让烦恼都不飞，别去回自我敬畏。如果还有梦就追，至少不会一样后悔，迎着光勇敢追，远走高飞，说走就走一回。 北京时间九点整。